找到的。

着。 高跟鞋，完美的曲线来搭配你的左肩，每一步都跟不上你，看距离越走去越远。太阳下的逛街，我想静静枯萎的薄荷叶。